星期五，今天你的安排如何？晚上要去哪里？此刻听着果味 VC 的这首《星期五》，你的心情是怎样的？都不重要，在这首作品当中，感受专属于周五的那种惬意，那种小放松最重要。重拾果味 VC 清新并且充满少年心气的一面，也是摒弃了现在很多作品当中都会融入的合成音色的修饰。这首星期五作品当中呢，传统的三大件，吉他、贝斯、鼓，但也是这种传统的三大件才更加突出了这首作品的现场感。很多人说星期五会有一种特别的心情，就是管他明天怎么样，谁在乎，今天心情好就 OK 了。也有些女生在周五的时候会去跳舞。EDM 舞曲风格的歌曲好就好在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单纯的跟随着其中的节奏去摇头晃脑去放空。但是缺点就在于很多人会说 EDM 电子曲风很容易没有思想性。刚才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九零年蔡依林的13号星期五，那个舞是跳舞的舞。虽然今天不是13号，是22号，但从这首作品当中依然可以找到属于星期五即将到来的周末的那种快乐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九零在2012年推出的专辑《Muse》当中。那《Muse》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首作品就是《大艺术家》了。这首作品呢，曾经也是获得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好，提到周末，可能有些朋友呢周间会工作太辛苦，到了周末要集中的和朋友一块吃饭呀，一块约会呀，一块出去好好的散散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它其实就是探讨的周间大家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反而到周末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这样的一个压抑和一个放松的状态形成了非常叛逆非常矛盾的一面，很难说它好或者是不好，但是在这首作品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旅行团对这一现象他们的种种思考。周末玩具可以是真的好玩的玩具，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到了周末就像玩具一样开始彻底的放轻松走。无论是刚才的那样的节奏，还是最后的那种欢乐的气氛，周末的感觉就是刚才听到的旅行团的周末派对，周末的感觉也可以是此刻听到的黄小虎的周末要干嘛，要疯，周末疯，欢迎黄小虎。 感觉心绪好像停不动，这一天，忧郁都在减，心情。 黄小虎周末疯，这个周末你打算怎样疯？也可以考虑考虑啊。前面我们听了好几首作品，全部都是跟周五有关，跟周末有关，也是希望在周末正式到来之前，先把大家的情绪给传递起来。可能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还是需要上班，但是个人是觉得啊，在周五的时候，即便你第二天有很多的事情，甚至是这个周末很忙，可以告诉自己，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星期五自己的心理节奏和自己的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先统统的到一边去。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薛凯琪出了一张 EP， 这张 EP 呢叫做《你我之间》，当中呢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提到薛凯琪，很多人会想到他跟方大同之间的很多的合作，诞生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接下来这首叫做《做我的知己》，依然来自于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你的知己是谁呢？此刻他是否愿意做你三分钟的知己？我的知己来自于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合作，这也是方大同创作的快节奏的歌曲啊。薛凯琪觉得呢，一段感情的开始当然是快乐的，但是呢，快乐同时又发现会有很多小纠结、小复杂情绪在。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相似的感受啊？特别是女生朋友，薛凯琪觉得在感情还没有确定之前，女生呢主动，但是又会很犹豫，所以呢就会做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一个眼神呀，一个示意呀，这些小动作呢是希望给男生一些暗示，让男生可以感受到女生的真心。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就勇敢一点向前一步。但是男生朋友有的时候不要太木讷啊，看到你喜欢的女生如果真的给你发出这样的小动作的话，勇敢一点往上前进一步，就可以做她的知己。 前面听到的是薛凯琪做我的知己，接下来呢可以把这样的情绪包括刚才所说的状态往下延续一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当然是 Kygo 的新作。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就叫做 Born to be yours， 天生就是你的，好像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感情状态很相似。来吧，如果你喜欢他，告诉他我天生就是你的。开歌的作品真的是很容易点燃所有人的热情。和 Imagine Dragons 合作的一首新作 Born to be yours， 天生就是为你而生。今天呢北京的气温整体还是舒适的，目前来看也是阴天的状态啊。阴天的时候呢，如果起风，希望也是这首歌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清风徐来。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充分的感受到了周五应该有的那种热情和氛围，而在后半小时节目当中当然会有大家可以全程跟着唱的作品。好的作品就是一方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最新鲜最刺激最直给的感受，同时呢也可以带我们回到曾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的那份回忆，既温暖然后呢又能找到那时那刻的自己。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感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 边走边唱，来自于李荣浩的 cover 版本。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呢，李荣浩在 iTunes 推出了 iTunes Station EP 这张 EP 专辑，当中呢就收录了六首李荣浩精挑细选的华语经典歌曲。除了重新编曲并且翻唱之外呢，在制作过程当中更是和乐手同步 live 录音演唱完成的。这张 EP 当中收录的除了有边走边唱，还有大家比较熟悉和喜欢的笑忘书、不留、出卖、有一个姑娘以及催眠。而谈到这首边走边唱呢，其实也是这张 EP 六首作品当中唯一的一首李荣浩挑选的原唱是男歌手的曲目啊，也是难得的李荣浩听原曲的时候就会跟着一边哼一边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让李荣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马上就有了改编这首歌的想法。有别于大家常常听到的黄磊的原唱版本的那种洒脱释然的声线，在这首改编版本当中呢，李荣浩用自己低沉内敛的气息重新进行了诠释，也让这首边走边唱有了风格非常分明的李氏情歌。也是有很多人说李荣浩无论唱什么样的作品好像都能够贴上很强的自己的标签。 Mutation 除了熬一个自己的 evolution 机器人的声音，莫非是侏罗纪？ No no no no no， 还记得这首作品吗？来， 像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做梦，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 你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走路，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 怎么样，是不是无法控制的会跟着唱，无论能够想到哪句歌词哈。如果说现在的00后的朋友们最喜欢的林俊杰的作品呢是丹宁执着的话，我觉得80后甚至是90初的朋友们，就是我这首作品一定是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很喜欢的 JJ 的一首作品。时间过去得很快啊，这首作品是他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第一首作品。超科技版本的铺陈就是我们刚开始听到的那首作品一开始的那种状态，说的是先是来到了侏罗纪，或是来到了哪一个外太空。摆在整张专辑的 opening 的第一首，当时呢也是让很多的朋友领略到了林俊杰专辑的特异的那种风格。时间过去很快，不光这首歌曲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下午的3:44。今天呢和你一起唱，我们大概只能唱到这里了，还有最后的一首作品。下面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会暴露年纪的作品，如果你能跟着一起唱的话。提到夏天，有很多关于夏天的作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你还记得这首作品吗？如果会唱的朋友来，现在音乐已经响起来了。很熟悉的旋律，此刻你感受到的夏天的风，它的味道是怎样的呢？听听温岚那时那刻的夏天的风。3:47，夏天的风就应该是这种慵懒的调调。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真暖吹过，穿过头发。 你和我的夏天风景